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位人物，他是一位大艺术家，也是一位喜剧之王。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的银幕形象，但却很少有人完整看过他的电影，也很少有人知道他除掉妆容之后的真实模样。他就是卓别林。最近一场名为《查理·卓别林着眼世界》的展览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举行，展出了卓别林档案资料中的300多张照片、文献，还有将近2个小时的电影片段，以及原版海报、录像、油画、手稿、版画作品等等。说起卓别林，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他头戴礼帽、足蹬大皮靴的滑稽形象。那今天咱们要透过这些银幕形象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位喜剧大师的人生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卓别林是哪国人？可能有人会说美国的，因为他的不少代表作啊都是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其实您回答错了，1889年的4月16号，查理·卓别林诞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贫民区，父母都是职业歌手。不满10岁的小查理因为父亲的职业关系加入了当时的一个少年剧团兰开夏剧团。他在舞剧《灰姑娘》中得到了一次演出机会，扮演的是厨房里的一只猫，这也是卓别林第一次通过表演来引人发笑。1901年，卓别林的父亲去世，年仅37岁，母亲在赤贫的生活中养育着年幼的儿子，直到他自己因为健康的原因而倒下，最后甚至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小查理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卖花童、理发店小工、医生的小工、报童等等，他在辛苦的打工经历中品尝了人生百味，也学到了很多技艺。生性活泼好动的卓别林一直向往当一名真正的演员，他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叫西德尼。西德尼早年间曾经是一名水手，后来出海归来，就通过在船上学到的娱乐表演成为了一名舞台剧演员。查理·卓别林也在哥哥的引荐下进入了舞台剧的领域，他曾经跟随闯荡江湖的戏班巡回演出，也在一个马戏团里当过杂技演员。1907年，卓别林被伦敦专演滑稽哑剧的卡尔诺剧团录用，他刻苦训练，精益求精，把杂技、戏法、舞蹈等融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他后来那种独特的哑剧风格。几年过去，卓别林成了卡尔诺剧团的台柱子，并且获准到法国和美国等地演出。再到美国演出之后，卓别林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来展现他在喜剧方面的创造力，他为美国这个新世界的一切而感到震惊。2次美国巡演过后，卓别林被美国的电影公司看中，签订了为期1年的工作合约。1914年，卓别林25岁那年，他的电影处女作《谋杀》上映。这部作品虽然没有让电影公司的老板满意，但观众却对卓别林饰演的小流浪汉兴趣很大， 有了观众的支持，卓别林成功地说服了老板，让他继续拍摄了《二十分钟的爱》和《美宝的婚姻》这两部电影，后者也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喜剧长片。正是这三部喜剧电影为卓别林开启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也为世界电影史送来了一位表演大师。一年的合同到期了，卓别林被另一家电影公司以每周1250美元的工资和10000美元的签约费挖走了，并且给了他更大的创作空间。卓别林开始用喜剧来表现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些作品也让他在民众之间名声大噪。1917年，卓别林的身价水涨船高，他又和第三家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个被大肆炒作的100万美元合同。这家公司将为卓别林独立制作8部影片，每部影片要提前支付125000美元。在完成了这8部作品之后，1918年，卓别林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制片厂，而他那些更为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在自己的独立制片厂里完成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喜剧大师卓别林。说到他的代表作品，大家应该能想到几部，比如《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大独裁者》等等。前面咱们提到卓别林是英国人，出生在伦敦，但他的电影事业都是在美国好莱坞发展的。但是到了最后，卓别林的处境却是被美国所驱逐，禁止他再次踏入美国境内。这是为什么呢？一切啊，还得从他的电影作品开始说起。前面我们说到，卓别林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电影制片厂，出名之后他继续勤奋拍片，佳作频出。可也正是因为这些电影，让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控不断升级。20世纪初，美国国内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工人工资一再下降，工潮四起。卓别林通过塑造流浪汉的形象，生动演绎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讽刺了资本家和统治者，这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政府的注意。联邦调查局的头子胡佛紧紧盯上了他。很快，胡佛就派特工混进了卓别林的电影厂，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就有卧底向胡佛报告，说那里有大量的电影界激进分子，还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份报告，上面记录的是卓别林以无名氏的名义给美国共产党人捐款1000美元的事情。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结果却一无所获。而对于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勾当，卓别林却一无所知，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电影世界中。1924年11月，卓别林拍摄了电影《淘金记》，以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潮为背景，表面上充满了滑稽的笑料，实际上却描写了淘金者在饥寒交迫下濒死状态的悲剧，是一部笑中带泪的杰作。1931年的电影《城市之光》又是一部轰动作品，它反映了美国经济大萧条，而片中流浪汉救助失明女孩的故事更是给萧条市井中的人们带去了温暖。据说这部影片在纽约首映的时候，连爱因斯坦也去看了，而且还在最后一幕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卓别林在1936年又推出了一部重要作品，电影《摩登时代》。在这部影片中，他认为人已经被变成了动物，是盲目的为机器工作的奴隶，表现出了激进的左派思想。不久之后，欧洲大陆被战争的浓云所笼罩，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蠢蠢欲动。1937年，卓别林开始着手准备他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部作品。这部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是密不公开的，对外只称作是六号作品。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展开，卓别林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其中一个角色是小流浪汉的化身， 是一名犹太理发师，另一个角色就是影射了希特勒的独裁者。这部影片就是《大独裁者》，围绕着这部影片产生了许多争议，不过这些争议都没有影响到影片的大卖。《大独裁者》的票房记录又创新高，卓别林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他对此毫不避讳，公然支持苏联，在舞台上高举右手大呼“同志们”，现场为之疯狂，而胡佛却恨得牙都痒痒，随时准备寻找机会向卓别林扑上去。说起来，卓别林一生的感情经历是非常复杂的，他结过几次婚，也有很多位情人。1943年，卓别林有了一位新欢，是女演员琼百丽，但他们的相处并不融洽，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两次法庭上的纠缠，一个是认亲案，卓别林被判支付巨额抚养费，另一个指控并没有成立。但两场官司打下来，卓别林在公众中的形象却大打折扣。这一切其实就是胡佛在幕后操纵，连琼百丽周游全国的费用都是由 FBI 来支持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卓别林搞臭。可尽管如此， FBI 仍然没有抓到卓别林任何在政治方面的把柄，无奈中他们仍然给卓别林贴上了一个罪名，是什么呢？是说他道德上的堕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卓别林又拍摄了一部谴责战争贩子和军火商的电影《凡尔杜先生》，影片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张让卓别林遭到了各界的谴责。1947年底，凡尔杜先生在纽约遭到了抵制，随后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很多城市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新泽西州，反对者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阻止人们买票观影。在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市，影院受到恫吓，上映一天就被拿下，以至于到最后卓别林都收不回拍摄成本。二战后的美国进入了与苏联对抗的冷战时期，美国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卓别林就被联邦调查局归为了疑似亲共赤色分子。最终美国司法部也在1952年做出决定，将卓别林驱逐出境，卓别林全家只好搬去了瑞士定居。直到20年后的1972年，美国终于再次向卓别林示好，他获邀前往阔别了20年的好莱坞，接受了奥斯卡的特别荣誉奖。那一天，现场观众对这位喜剧大师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而卓别林还未开口，已经是泪水盈眶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呢是喜剧大师卓别林。最近一场名为《查理·卓别林着眼世界》的展览正在上海展出。您可能会想了，这个展览是不是就是卓别林这位大师离中国最近的一次了呢？还真不是。其实早在1936年，卓别林在完成电影《摩登时代》之后就曾经到访过中国。而且在卓别林和周恩来总理、卓别林和京剧大师梅兰芳之间也都有过真挚的交往故事。话说卓别林1952年离开美国之后到了瑞士定居，1954年的夏天，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在那里周总理和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的会面。卓别林听说有一部中国的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刚刚在捷克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音乐片奖，他很想看看这部影片。 周总理就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在记者招待会上放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据说当时本来准备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毛女》两部电影，但卓别林看了《梁祝》以后情绪激动，甚至潸然泪下，所以《白毛女》就没有再放映。卓别林说，片中梁山伯的表演有两处非常动人。第一处是当师母告诉他祝英台是女性而且很爱他的时候，梁山伯的表情让他虽然完全听不懂中国话，也能深深体会人物内心的感受。第二处是梁山伯跑到祝家庄去求婚，祝家告诉他祝英台已经许配给了马家，梁山伯听了之后的表情也让他印象深刻。周总理就告诉卓别林，站在他身边的时髦女子就是片中的梁山伯。卓别林后退两步被吓了一跳，一边频频摇头，一边说不像，一点都不像。对于这个细节，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也回忆说，那天还是我第一次穿旗袍，卓别林说他怎么也想不到片中那位敦厚朴实的中国书生竟然会是由一位女士扮演的，让他十分佩服。卓别林与京剧名伶梅兰芳的交往也是一段佳话。1930年初，梅兰芳率领剧团到美国洛杉矶演出，那个时候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电影《城市之光》，他抽出时间专门参加了梅兰芳的欢迎会，向梅兰芳介绍了好莱坞的情况。梅兰芳和卓别林的再次相会就是1936年卓别林去上海的时候了。那年3月，卓别林和女演员宝莉特·戈达德在拍完《摩登时代》后结婚，到亚洲蜜月旅行。他们在上海停留了两天，卓别林就再次和梅兰芳会晤。梅兰芳还亲自陪同卓别林去观看了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在最近的这场卓演世界展览中，就展出了两张1936年3月卓别林和梅兰芳在上海的合影，还有一本当时的《良友画报》，上面也刊登了关于卓别林的消息。展览中还有1931年电影《淘金记》在上海虹口大戏院上映，1932年《城市之光》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广告，上面写着连日拥挤购座请早的字样，足以见得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喜剧演员、表演大师卓别林。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来分享一些卓别林身上的趣闻轶事。说起卓别林最具代表性的银幕形象，就是那个留着小胡子、头戴礼帽、拿着手杖的流浪汉形象。对于这样的形象设计，卓别林曾经有过解释。他说，小胡子是虚荣心的象征，瘦小的外衣和肥大的裤子是一系列可笑行为和笨拙举止的写照，手杖是纨绔子弟的标记，而且可以用它勾住别人的腿或肩膀，增加喜剧效果。在电影《大独裁者》中，卓别林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事实上，当希特勒逐渐在欧洲崛起的时候，当时的记者和漫画家们就注意到了卓别林和希特勒惊人的相像，他们的出生日期也只差了四天，又都留着类似的胡子，只不过希特勒的胡子是真的，而卓别林的胡子是贴上去的。对于这种相像，卓别林是这么说的，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那小胡须时，就觉得那肯定是抄袭我的，他要利用我在演艺圈的成功，我就是这么自以为是的人。而希特勒自然不这么认为，即便卓别林并不是犹太人，希特勒也把他当作犹太人，把他的电影给禁播了。咱们再说到卓别林本人的相貌，如果您在网上搜索他本人的照片而不是剧照，就会发现他本人其实是很帅气的。因为卓别林演的电影大都是黑白片， 在这些影片里，他的眼睛看上去是黑色的，所以很多人也都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或者棕色的。不过卓别林却在自己的自传中特意提到，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他时发现他的眼睛其实是蓝色的，大家也都会感到很震撼。后来嫁给卓别林的奥娜·奥尼尔是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1942年奥娜第一次见到卓别林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名为《刚刚见到卓别林，他居然有双蓝色的眼睛》的文章，来表达他内心的激动。卓别林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拍摄于1966年的《香港女伯爵》，主演是马龙·白兰度。在此之前，白兰度对卓别林极为崇拜，认为卓别林有可能是电影诞生以来最有才智的电影人。不过这两个人唯一的一次合作却并不愉快。白兰度在自传里写道，卓别林有可能是我遇见过的最大号的虐待狂。对于白兰度，卓别林也没什么好话，他说白兰度太难以共事了，这部影片没能取得成功。年近80岁的卓别林第一次面临了几乎一致的负面评价，他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确实是老了。不过这并没有停止他的创作，之后的卓别林写了两本自传，还为他的默片电影的再次发行进行了重新编曲。1977年的圣诞节，卓别林在瑞士的家里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88岁。一个时代终结了，但卓别林和他的小流浪汉，他的经历与才华，他所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却都被铭刻在了那些黑白胶片之中。今天关于卓别林的生平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以卓别林为灵感的歌，周杰伦《鞋子特大号》。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身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哎呦喂呀，今天里没有思路，才天天到却不知就被锁住。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用陌生朋友的行为艺术，就算是个脑袋家伙，我这次更够温柔，也要更专注。听清楚，什么葫芦，绝不是形容童话里最白的地图。 需要微笑撑开。